锵三人行，你们好，阿宝，徐老师。最近啊，这个香港啊也是多事之秋啊，好多好多事儿。哎，他们跟我说了一件事啊，说香港警察抓着一个什么呢？初中的女生在卖淫，卖淫呢，然后这个记者就顺藤摸瓜这么一调查呢，才发现呢，哎呦，有这么一个网啊，一个点儿啊，有不少的才十几岁的，咱原来就听说女大学生什么卖淫的，这在香港现在是女中学生已经通过这个网络给自己找嫖客了，而且人有的女中学生还处于一个什么复杂关系呢？就是说，哎，我也不能干太多，因为呢，我有男朋友。懵不懵？ 现在不能讲卖淫，他们女孩子对要讲援交，因为卖淫太难听了。 对， 他们觉得这只是一个援助交际。什么叫援助交际呢？就是女孩子提供男孩子，他有些男子可能在交际上有点缺陷，我提供你不管是爱或者是身体上的一些交换，然后你给我金钱上的报酬，这是一种交际的方式。其实援助交际是从日本传过来的。那你说，你不要说 在台湾泛滥开来的， 也没有泛滥开来啦。但是其实我觉得是真的蛮严重，因为在台湾前一阵子应该也好一段时间了，已经不是中学生了，也有小五小六的女生。 我在台湾看了、 啊、小六 那犯法 是中学生已经犯法了， 就是说犯法， 十岁也犯法了。 八十岁的老翁啊，那家伙你知道他这也算什么，跟两个十一岁的小女生。 那些男的也是色胆包天呢、啊、他这个就不管你这个金钱交易另外一回事，你跟这样的年龄的你就犯罪的嘛，对不对？你犯法的嘛。 是但是呢，这个老男人对这个嫩草他这个狂野的欲望啊，使得他铤而走险。而且这个为什么我在台湾呢？我那天查点小资料，援助交际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不瞒你说呀，我甚至现在在大陆某些城市的女孩子的嘴里都时不时的听到这样的话，当然不是当真，但你比如听他们聊天，没钱啊，找不着工作，实在不行我就去援交。这是在他们来说已经进入他们的这个生活了。这个最早是叫日本导演原田真人拍了一部电影，叫做《援助交际24小时》，听说在台湾放映，万人空巷。 没有万人空巷，没有，但这个在台湾放映，其实票房没有特别好。但是它的确成为一个不可不讨论的社会现象。其实你说我觉得援助交际只是你套给这个行为的一个名词而已。我觉得援助交际一定从以前到现在一定都是存在，只是没有现在这么普遍。因为以前我记得我念书的时候，想想看，我念书已经十几年前了。我那时候去西门町，西门町呢，台湾的西门町都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同时也会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闲闲没事干。 以前是红灯区是不是？以前 没有，其实也不是， 从来都不是啊。 应该不是，它是所谓红灯区，不是真的集中在那个地方。 谁认为它是？它就是。 但是因为西门町以前到现在都还是学生聚集的地方，所以有一些喜欢就你刚刚说吃嫩草的老先生可能会去那里尝试有没有愿意让老牛吃的嫩草在那儿出现。对，然后呢，真的就曾经试过，我只是跟朋友约了去看电影，但是就会有老先生走过来多看你两眼。测试你是不是愿意跟他有进一步关系的那种女孩子。那个时候当然我觉得非常生气，因为我只是去玩，为什么你会让我觉得我在那儿好像要受到侵害？可是事实上这个词，援交词可能很新，但事实上援交可能从以前就已经有了。那我觉得现在会越来越严重，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已经到了一个真的非常崇尚物质的状况。 现在都说叫物质少女。 对，就是笑贫不笑娼，你知道吗？就是你没钱，别人会觉得你很糟，反而你去做这样的事情，别人可能还会体谅你。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我没有办法理解，而且其实我像今天这个讨论的主题，其实我非常的生气，因为我觉得如果你选择走到这一步，其实你已经把自己当成自己的身体当成是一种被物化了，你只是一个商品去交换金钱的商品而已。就当你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做，虽然说啊，我有男朋友，可能我在报纸上还曾经看过有一篇就是访问援交的那个女孩子，她说我有一些底线是不会做的，比方说我不跟客人一起洗澡，她觉得对她来说就是底线了。 鸳鸯浴，鸳鸯浴不行， 但她其他事情都做了，你知道吗？其实这些事情都会让我觉得，其实你已经有点错误的去误解自己的身体对自己有多重要这件事情了。对， 就是说她在网上 联系到一个男的，然后他跟他做一些事情，然后得到一笔钱，对不对？ 对。 那这个情况跟刚才讲的卖淫的确是不一样啊，因为卖淫是他是被人控制的，他是提成的，就是控制方是集团操作的。 你说现在个体户， 你一旦介入了以后，你是很难 就 是 脱身， 哎，很难脱身的。就被黑社会控制，你将来你比方说你将来还想去考名牌大学，或者你想去钢琴比赛，或者是你想去选美的话，那黑社会是不让你去的，他随时给你爆料，你的一辈子就完了的。 这个援助交际啊，至少也有一部分都是有噱头的，你知道吗？就有组织的， 他不完全是个人， 他通过谁去找啊？ 他不是网，他不是说网上认识吗？ 有的是同学，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给你举个例子，日本就为了这种援助交际，有一种叫什么呢？电话约会俱乐部。那这种网站呢，它是有人搞的，提供各种这个资讯，而且你可以打电话，那边有这个小女生啊在接电话。所以就要说起这个援助交际的由来，它在日本是由来已久，但是近些年好像感觉繁衍到这个亚洲地区都很多。最早在日本有过一个很有名的事件，还是个电视名人，叫宗山。 就像你这种的。好，没关系。 我不否认。 Okay. 我只喜欢小姑娘。但是咱们都是持之以理，是吧？柳下惠，坐怀不乱。 好。 但是不像这个。 现在不用再解释这段太长了，赶快讲故事吧。 不像这个中山庄次。 嗯。 中山庄次是电视名人，才三十几岁。好，这个有什么娇妻美没有美妾，娇妻质子，对吧？豪宅豪车，人人羡慕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呢，你看他这么一个男人，有一天就打了这个电话，那边是一个初三年级的小姑娘，然后呢这中山庄次就给他吹嘘我如何如何成功，如何如何成功。那边那小女生本来就想拿肉体换金钱呢，一拍即合呀。然后后来中山庄次就约他，咱们到哪儿开房间去。开完房间之后，他当时知道这个女的才上初三，才十四岁，但是呢 知法犯法， 这个吃嫩草的心理很难控制得住啊。那么然后呢，完了之后你看他怎么交际啊，给20万日元，另外啊给他这个买衣服，还买小孩爱吃的，给他买一大堆巧克力。哎，所以援助交际的内容不光是钱，还包括中年人呢带你去买衣服，买首饰，哎，买那种恨天高，一般那个日本的小女中学生喜欢穿那个 高 京剧靴子似的那种靴子，买了一堆这个。结果这个小女生回去之后啊，这小女生拉同学呀，说我还有好多女同学都想跟你援助交际呢，那好，就是全给介绍给中山庄次。最后中山庄次犯法了嘛，犯罪给抓起来，因为全部是诱奸了9名少女。 这样虽然算是诱奸，因为是未成年少女，但是对他来说，他可能会觉得其实大家是各取所需。但我觉得这就是真的，现在的小孩子以为这样子赚钱是对的。我一定要举一个例子，是我前一阵子我真的是不寒而栗哦，我相当害怕。台湾有一个偶像女子团体，名字我不讲了，他们前一阵子出了一张新专辑，他们的主打歌的内容讲的就是我要钱，有钱真好，然后我要买这个，我要买那个，什么有钱真好，没钱多苦恼。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心里其实觉得，哎呦，怎么会这样子？因为你是偶像团体，就你诉求的是十几岁的小孩子，甚至是不到十岁，可能是小学生。我以为，因为我台湾的那种在电视上播的那种 music video 都是短版的，就比方说只能买一分半钟呢，然后就看，我想说啊，可能是短版，所以呢，他最后一定会导入正途，一定会说，哎呀，虽然有钱真好，但是真爱很重要。你知道很多歌都是这样子的吗？ 对。对， 我后来在电台听到这首歌的完整版，没有，他从头到尾都在诉求有钱真好。我有一次跟一个唱片公司的宣传是主管还是宣传，就聊起这件事，我说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就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理解，因为我做电台 DJ 这么久，我觉得歌，你像歌我们都有干净版，是给 DJ 播的，有干净版跟CD 版，但是怎么可能这个版本从头到尾都是这样有问题的？他就说那首歌在唱片业界被戏称为援交之歌。 是吗？ 对， 有钱真好。 对，就是我有钱就可以换这个换那个，买这个买那个，就虽然我没有说我用什么管道取得这些金钱，但是你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你能用什么管道？你去炒股票吗？不可能嘛，你一定 就不得不就我说实在，我看听到那首歌，我真的打冷战，我非常害怕，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没有办法收拾的境界。 对，哎，徐老师，你是这个搞教育的，我得请教你。当然咱们成年人也爱唱这歌，确实是有钱，那当然那能不好吗？但是要把这种意识，让孩子们接受吗？ 不，有时候我他在讲的时候，我就想起另外一首歌，有时候他们只是这么唱唱。他并不一定真的相信那个道理吧，比方说另外一个版本，你说有钱真好，另外一个就是老鼠爱大米。 是啊， 我爱你就是老鼠爱大米，我就把你当吃的东西。那想我爱一个，我跟一个男的在一起，他帮我买鞋帮我买包， 就吃你， 这不就是老鼠爱大米吗？ 哎呀，徐老师解的妙啊。 那么但是全民都在那么欢唱这个歌的时候，是不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人家就是说俗话这么来说，歌曲很漂亮，大家并不会真的就是这样做呢？就是说，我有时候在想，大家唱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或者甚至带种反讽的态度去呢？我不明白，因为我不懂歌了，我不懂歌词的这个教育功能是不是应该这样出现了，对不对？ 所以 我再一次第一次听的时候，我想我爱你，老鼠爱大米，那我就吃定你了，我不就靠你就当饭票吗？对不对？ 啊，原来是这个意思，我都没想到啊！ 你要说这个，那什么事儿都得管管了。那你说那韩剧，那你说那好多青春偶像剧，穿的那衣服，那可都不是咱们现在的一般的中学生、大学生能负担得起的呀。那他们看到之后，他们就觉着，哎，年轻人就应该穿成这样才漂亮啊。那真的有人给他买，你架不住。你说这个中年男人啊，跟青年男人还很不一样。他中年男人有的时候啊，对你还是呵护备至。哎，我给你买这个，我给你买那个，甚至是不由得你要不要啊。那你说小女孩她抵御得了这个物质吗？ 对，还有刚才你讲的那个情况，那些幼女那个是犯法不对，但是一个女学生跟一个名人或者有钱人在一起，然后她帮她买很多东西，这是很多很多情况都发生的。就这件事情本身算不算，也跟援交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我就真的困惑了。你知道名牌店都是在酒店的下面的 是是是是， 最好的名牌店，对不对？都在大酒店，越贵的酒店下面的名牌店就是越贵的。 现在不是名牌店了，现在是二手名牌店都在酒店的旁边，就是因为很多听说很多酒店小姐拿了礼物之后，好高兴好兴奋啊，然后你第二天就转卖给二手店，因为他要现金，不要皮包。对。 而且我就看到嘛，我在上礼拜在香港逛街，我还见到好几起这样的事儿，秃顶的。男人西装革履，看上去好像 CEO 啊，我估计可能就是 CEO， 看那款， 人家没头发不能歧视， 但是身边挽着一个人说是他女儿吧，看着长得也不像，但是这个卿卿我我的。 哎，你怎么瞧不起老少配呢？搞不好人家是真爱呢。 革命革了多年以后爱上下一代嘛。 对啊， 但是我觉得他消费很惊人呐。他去的是那个特别贵的店，我在那儿看都穷得想哭啊。一个包就8600啊，一双靴子5600啊，这个哗哗哗哗哗哗哗，而且人家买的东西都不带拿的，送我们房间去。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徐老师总结出来一个男人的真理啊。 有人爱你也就控制，你们刚才讲超女吧，就超女大家爱戴她，但就对她希望太高，她有时候不能符合。不过你刚才讲那个援交的性质，我们把那个本来看来很简单的一个性工作的一个性质把它延伸下去，你会发现它中间的转折点啊，量变到质变的点是很多的。比如以男的来角度讲，他可能真的是有不同啊。比方说一个男的他跟一个女的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后，我要塞给你几千块钱 很难， 他觉得这个事情性质就变了，对不对？以后多年以后，你看这报纸上登着日本的财相，现在被认为是小泉的第二号接班人。 对对对，最近 查出来说，88年到北京的西苑饭店啊，曾经叫了一个女孩子到房间里1小时，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公安去查他，全部都有档案。你知道这个做现在这个事情，比方说这个事情对他将来的仕途啊，会动对中日之间什么的，我们不讲他。但是，假如说这个女孩子说她那天给了我5000块钱，那这个事情性质确凿了。对不对？不管你这个一小子有没有洗澡，有没有做什么，你都是性质确凿。但是如果说他没有，他只是买了个 LV 包给你。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贿赂。 性贿赂， 谁贿赂谁呀、啊？谁贿赂谁呀、啊？ 从哪个馈赠呢？ 哎，对吧？你看，以这个男的的角度来讲，这就是一个不。这女的呢，按他的说法，就是在倒霉啊！你给我五千，我不是直接打五千吗？你五千买个包，我转手一卖，只值3500了，对不对？ 嗯、有可能。 哎，你看这个事情，这一条一条的界限在什么地方？那再推而广之，很多人交朋友以后，他没有固定的，他不是每次买一个包，他跟你好了一段时间以后，给你买个 Tiffany 啊， 嗯， 这段时间我送你一辆车啊， 嗯， 那这算不算援交呢？再推而广之，很多人想嫁一个有钱人。你知道最近有一则新闻让我看得挺不舒服的，你有没有看到过？说有两个千万富翁， 嗯哼哼， 他们跑到大学里去征婚。 Oh. 有一个婚姻猎头公司操办，他们到了大学里，据说有几百个女大学生去应，然后这个富翁啊就穿着西装就站在旁边，人家也不知道他这事，他看着那些女孩子在看那些贴啊，然后有些人去报名啊，什么说他们是当初什么20多岁的时候太忙了闯事业了，现在到了30岁了啊，这个想要一个幸福，就听上去都没错。我仔细想了这件事情，征婚的人好像也没错，对不对？他征婚就是合法的吧，对不对？那猎头公司，他要找大学生，我这样到大学里操办，好像也是合法。那大学生希望嫁一个30多岁的千万富翁，也无可非议嘛，老鼠爱大米，对不对？ 嗯嗯。 可是整个事情，我看完这个消息，我非常不舒服。我不知道你们觉得 他在学校里办吗？ 在什么地方？ 他在学校里办吗？ 对。校园里很多人，啊、他就在旁边看。 那混乱公权了。 那不行，我觉得在学校里办。就很有问题，因为学校就像我之前说，我大学教授就应该好好办学，不应该去搞政治。学校里面该做什么事情？ 他不是学校里的，他只是猎头公司让他到学校里来贴一个什么东西。你大学生到校园里看见了这个贴，哦，这有这么一个人征婚，我们要不要去试试？几百个了已经，其中不乏非常漂亮的。 嗯，好糟哦。 你感觉很不满意？ 对啊，我后来想，我为什么不舒服啊？我甚至批判自己，是不是你嫉妒啊？你拿不出1000万，看到我的学生被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不舒服。但是我真的说不出什么理由，法律上都对的。但是我只觉得这整个做法 low， very low。 嗯， 哎， 其实像援交，刚刚你提到说交换物质这种，而不是交换钱啊，我觉得这好像为什么你说有一些。中年人，不管是中年人或年轻人也好，他们之所以会选择学生，而不是选择，因为其实说实在，他们去一些不要说合不合法的卖淫，那其实基本上淫货两讫，那你情我愿没什么好说的。但他找学生是有风险的，可是他们可能心里面多少还是有点憧憬，不管是他觉得这样比较干净也好，或者说对于简单的爱的憧憬。因为我前一阵子我看了一篇文章，其实我心里觉得挺惊吓的。他在讲，他是一个美国的记者，他就混进所谓的买春团去泰国，就是去报道这件事情。 嗯， 他说他觉得，当然你说去买春团，让这些买春团的人每一天换不一样的女孩子，或者一次叫好几个，或者是那些女孩子年纪很轻，我觉得那是一回事。但他讲了一件事情，我觉得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说法，就是。他说那些去参加买春团的人虽然知道这是淫货两讫，但说实在他们心里面也有一种搞不好我会遇到真爱的心理。所以呢，就有很多美国人，因为他们可能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过得不是非常好，所以有些人会去参加这个买春团。他到了泰国之后，他认识了一些女孩子，觉得哎呦，我好像遇到了爱，但我可能没有办法，能没有能力 先搞清楚， 对， 先搞的隔阂， 先搞清楚他是男是女 啊，对，但是我好像遇到爱，所以呢，他没有能力把他直接弄回美国去，所以他就说没关系，我定期来看你，然后我每个月给你钱，但是你不要再出来做了。他说他呢，他说 好好去读大学吧。 那个记者，他说，因为他每天晚上，因为大家他为了混在里面，虽然每个晚上都还是得叫小姐，但是他因为他要维持记者中立身份，所以他也不做，只是跟小姐聊天或者按摩。他说他就眼睁睁的看着那个小姐，拿着电话，然后电话响了，拿着电话就厕所去讲，而且用非常流利英文讲说，我告诉你，现在再不寄1200块美金来给我的话呢，我就马上回酒店去做。你明明其实就在做了， 是是是， 你知道 这个援交啊。有的是搭着5-6条线的，5-6个中年男人呢，那但是各自都以为自己援助的 拯救， 这家伙 他们以为呢自己在拯救苦海中的少女，对不对？ 实际上少女恨不得是一个联合国秘书长呢，他这家伙有的，现在我发现，怪不得我就发现有的女大学生感觉啊，比我们这些拿工资的人有钱可太多了。 还请我吃饭呢。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说这个元宵啊，我说它从日本传过来，可是我 是 词儿从日本 传过来，传过来， 对， 实际的活动是全世界本来就有， 对， 但是呢，就是所以什么事儿你得挖根儿啊，我就研究了一下在日本的这个起源，我就觉得呢，虽然都叫元宵，但是我们的社会气氛和环境啊，跟日本也不太一样， 对，对， 就是所以说咱移植很多别的东西过来，实际上是变了味儿的， 对， 你看在日本呢。欧美国家都在色情这方面都望尘莫及，咱这都知道。日本，你像前些年说什么欧美电视台播新闻，说女主持人报天气，一边脱衣服一边报天气。你这在日本嘛，在日本不光是一个女主持人不穿衣服，男女俩主持人对着报新闻，你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春光。这是他是这么一个气氛，而且他的这个孩子们看的漫画里边本身就有很多黄色的内容，而且呢。他在日本这种地方啊，就是说日本人有这样一种心理，就你看，就你从他这个很古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女人呢、啊，就感觉好像是要为了男人的满足，哎，任劳任怨，他有这么一种骨子里的意识在里面。嗯， 他日本是跟欧洲是不大一样的，像荷兰呐、啊、那些地方啊，他们去做过调查，就是大部分漂亮的演奏性。其实都是外来的，你很难。德国也是，德国合法。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德尔地板特约之凤凰子夜快车》。他们的日本是一个。